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77章，危急浮现。 是谁？陆星月吗？ 江瑶躲在窗帘后，悄悄望着窗外的那道影子，很快发现那并非是陆星月，而是一名身材干瘦的侍女。 这个人不就是之前那个？ 江瑶想起了先前差点被马夫给抓起来的那名干瘦侍女，显然现在出现在小巷中的正是此人。只是此时的他似乎早已没有了先前的那种惊慌的表情，而是一脸平静地望了望四周，在确认没人跟踪后便加快了步伐，朝着小巷远处的一角走去。江瑶注视着楼下的那名女子，心中总有股说不出的怪异感，他的视线追随着对方，想要看清对方的举动，却不料那女子忽然步伐一顿，转头看向江瑶所在的方向。江瑶一惊，连忙将身体缩回窗帘后，待到他再次看向窗外时，却发现那名干瘦的侍女已消失在了小巷尽头。 怎么回事？总觉得那人有点古怪。 江瑶想了想，但也没过多纠结，此时的他自己都四顾不暇，哪有闲情管别人。他小心地观望了片刻，在确定外面的小巷中再也没人后，便打开窗户，一个闪身跃上窗台，沿着窗外的水管往下爬。所幸二楼的窗台并不高，虽然身着长裙多有不便，但江瑶还是顺利地下到了外面的小巷之中。 话说回来，那小子人呢？说好了和我接应的，该不会自己跑了吧？ 一想起先前抛下自己跑路的陆星月，江瑶便气不打一处来。此时的他完全没有发觉，有一道阴影已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身后。哥他， 谁？ 突兀的石子声猛地激起了江瑶的警觉，然而还没等他来得及做出反应，便被人猛地捂住嘴，并用力往后拖。江瑶大惊，掌心中的紫光再次漫起，而在这时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耳边急切地响起： 别出声，是我，陆星月。 江瑶认出了对方的声音，转头一看，果然是这小子。只见陆星月一脸严肃地冲着江瑶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随即拉着他躲到一处垃圾堆后。而江瑶这才发现有两名马夫的侍卫正从小巷外晃悠着走了过来。江瑶紧张地盯着那两名侍卫，却发现对方大摇大摆地踱着步，一边聊着天，一边在前方小巷角落里解开了裤腰带。 哎，我说啊，最近咱们城附近的怪事儿还挺多啊，又是从外界闯进了人，又是城里女人失踪什么的。因为这些破事儿，咱们巡逻的工作可比以前多多了。 其中一名侍卫撒着尿，吐槽道： 哎呀，巡逻有巡逻的好处，就说前不久那场空间动荡吧，听说 虽然掉下来一只耗子，但也同时落下了一枚宝贝呢。另一名侍卫绘声绘色地接口说道：“ 宝贝。” 江瑶和陆星月同时一愣，对视了一眼。 哟，那什么宝贝啊？ 旁边的那名侍卫问道。 我也没见过，反正是很稀有的宝贝就是了。现在那宝贝被送到皇城里私有大人的宝库里了。捡到宝贝的那个幸运家伙可是被私有大人好好封赏了呢。 这么着，那咱们也加把劲，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其他宝贝，到时候可就发了。 两名侍卫你一句我一句地扯着蛋，撒完尿后随即离开了小巷，而江瑶和陆星月也终于得以从垃圾堆后探出身子。那两人口中所说的宝贝，该不会就是龙骨妖是吧？ 江瑶看向陆星月，开口问道。 八九不离十啊。 陆星月望着两名侍卫离去的方向，眉间微微皱起。 听他们说，龙骨钥匙被送去了皇城，还藏在了司幽的宝库里面，这下可麻烦了。 听你之前说，皇城的警戒十分严密，连阎王都攻不进去，我们有什么办法能混进去吗？ 江瑶问。 这可难倒我了，要混进皇城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 陆星月耸耸肩，一脸无奈。 但如果没有龙骨钥匙的话，我们迟早得交代在这幽冥界，得赶紧想个办法。 不知道能不能假扮成侍卫呢？ 江瑶思忖着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，转头看向陆星月。 对了，你的法术不是能做到易容，就像你的眼睛那样。 你说这个？ 陆星月眨了眨那种普通的褐色双眸，伸手抚过眼帘，淡金色的光芒过去后，那双眼睛又恢复成了他那原本的金银异色。 其实我的法术也只能做到掩饰瞳孔颜色罢了，这个我比较熟练，但要用法术改变人脸可做不到，必须借助道具才能易容。 你平时都用法术遮掩瞳孔吗？ 江瑶望着陆星月那双美丽的金银异瞳，脱口问道。 是啊，毕竟平时在人类社会中生活的话，我这双眼睛太显眼了，容易惹麻烦。 陆星月摇了摇头，看似无所谓的说道。 我的阴阳眼天生就能辨别妖物与魑魅魍魉，对于妖力的感知也比普通人强，大概也因为我这双眼睛的关系，我爸妈才会吓得把我扔了吧。 对不起，我不该问的。 江瑶有些过意不去，但陆星月倒是一脸坦然，拍拍江瑶的肩膀笑道： 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反正我就没有我亲生爸妈的记忆，对于我来说，我义父就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我最重要的人。 陆星月顿了顿，微笑的脸庞中隐约浮过一丝寂寥与哀伤。他看了眼江瑶，随即脸上又挂上了那副明朗的微笑。 不过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得加快行动了。要知道三界的时间维度是有差异的，地界的时间要比幽冥界流逝得快很多。别看我们在幽冥界待的时间不长，说不定在地界 早就过去好几天了呢。 什么？江瑶大惊。这样说来，我在地界岂不是已经失踪好久？这…… 所以啊，不能再耽搁了。陆星月严肃道，我们呀，先离开这儿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详细商议一下入侵皇城的对策再说。陆星月说着，整理了一下身上的黄裙女装，转身走向小巷的拐角，像是打算暂时就以这身打扮招摇过市。然而才刚拐过巷口，却忽然迎面挨了一记闷棍，仰面摔倒在地。 陆星月， 江瑶见状，脸色霎时一变，手心立即窜起暗色紫光。但就在这时，他却忽然察觉身后有动静，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后脑便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击，顿时失去了意识。哼，又捉到两个。 冷漠的声音从江瑶倒下的身躯旁响起，只见两道影子一前一后出现在了小巷之中。 带走。 阴冷的微风吹拂过无人的小巷，那两道影子连带着昏迷的江瑶和陆星月一起转眼消失在了小巷深处。 几天了，低沉的男声回荡在昏暗混沌的虚拟会议大厅之中。在大厅中央那座偌大的光影圆桌旁，七道光柱依次列坐在侧，而那男声便是从其中一道蓝色光柱中悠悠传来。 距离那位江姓无色体质者被带入幽冥界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天，而且毫无音讯。 蓝色光柱中的那道模糊的人影继续说道， 虽然我们暂时对外安排了他出国旅行的假象，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此次理事会决议便是商讨对于此人的后续处理。 没错，据我所知，江瑶的好友，也就是周氏集团的继承人周文涛与周文海两人，对江瑶的所谓突然出国旅行依然抱有疑虑。我们对江瑶的失踪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，如果被他们察觉背后有意，说不定就会节外生枝。 这次开口的是一个女性的声音，只见旁边的青色光柱中另一道人影慢慢呈现。 那不如就把姓江那小子包装成已死亡得了，反正他被拖入了幽冥界，也基本上不可能再回到人间了。 一旁的绿色光柱中响起了一个粗犷的男子的声音， 仅仅进行死亡处理恐怕还不够，我认为周氏兄弟恐怕不会善罢甘休，要是他们顺藤摸瓜发现了一些不该发现的，恐怕后续处理起来麻烦重重，就像上次岩秋山事件那样，牵涉的人太多了。 紫色光柱中的人影犹疑道， 现在江瑶生死不明，你们就想着要把他如何后续处理，这恐怕不太妥当吧。 平和温婉的女声从橙色光柱中传来，似乎对先前的话题提出了质疑。 一个被阎王盯上的家伙，他的生死还需要判断吗？ 蓝色光柱中的男声语气中 透着咄咄逼人。说起来，从我们发现江瑶身上有死亡刻印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理事会便并不赞同他参与到凌玉台的案件中来，就是因为担心会发生此般局面。对于这点，陆首领，您就没什么要说的吗？蓝色光柱中的男子说着，别过头，看了一眼圆桌主位的赤色光柱，而其余五道光柱中的人影，也似乎不由自主地将目光移向赤色光柱中，那道沉默而平静的身影。鉴于江瑶能从幽冥界回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我建议可以开始准备对他的抹除程序了。蓝色光柱中的男子朗朗说道：“您意下如何呢，陆首领？”